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6集《黑心夫妇二》。平南伯府上，苏明峰此刻亦是陷入了头痛。昨日里，荣幸公主竟然来到了平南伯府上。荣幸公主许久未出门，深居简出，也无人注意她，又是乔装过，苏明峰差点也没认出来。荣幸公主这般屈尊下跪来到平南伯府，定然是有极为重要的事情。荣幸公主让下人直接通报的苏明峰，便是表明此事和苏玉没有关系，是特意为苏明峰而来的。苏明峰虽然不解，却一点也不敢怠慢，将荣幸公主迎进去，以为荣幸公主要吩咐他做什么事。谁知道荣幸公主不是来指使人，而是过来打听消息的。而他打听的消息也让苏明峰大吃一惊。荣幸公主打听的消息是关于谢景行的消息。谢景行两年前就死在了北疆的战场之上，因着定京的人都知道谢景行与荣幸公主感情十分要好，所以谢景行死后，荣幸公主生了一场大病。自那以后，没有人敢在荣幸公主面前主动提起谢景行，免得惹得荣幸公主想起伤心事。谁知道如今荣幸公主反倒主动问起苏明峰了。荣幸公主问苏明峰一些关于谢景行从前的旧事，还旁敲侧击地打听谢景行是否有什么秘密，最后却是问起了谢景行的尸首问题。谢景行当初是在北疆被敌军万箭穿心而死的，被敌军首领斩下首级挂在城楼，扒皮风干。当时谢家军众目睽睽之下做不得假，后来想法子弄回尸首时，已经惨烈的不成形状，尚且不是全尸。谢鼎当时瞧见谢景行的尸首就晕了过去，荣幸公主怕受不住，根本就不敢去看。倒是苏明峰这个童年玩伴送了谢景行最后一程。眼下荣幸公主来问苏明峰是否确定那具尸体就是谢景行。若是平常，苏明峰顶多觉得有些疑惑。可是自从上回在街头上遇着沈庙，发现沈庙万间的那只虎头环之后，苏明峰心中的疑惑就更甚了，一直盯着沈庙在沈府中的动静。荣幸公主会突然来找他打听谢景行的事，苏明峰几乎是立刻就证实了自己的猜想。谢景行没有死，只怕还活在这世上。虽然不明白谢景行还活着为什么不出现，苏明峰却也不傻，他应付了荣幸公主几句话后，荣幸公主离开了，苏明峰却陷入了自己的思考。荣幸公主既然有所怀疑，一定是发现了什么端倪，说明谢景行一定是露出了什么马脚。想到沈庙的镯子，想到荣幸公主的异样，苏明峰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。谢景行只怕不止没死，还就在定京城中。只是让苏明峰疑惑的是，谢景行和荣幸公主之间一向没有秘密，感情也最要好，是什么让谢景行在荣幸公主面前也不愿意说出真相？而且荣幸公主为什么要问起谢景行儿时的事儿？这其中有什么关联？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，苏明峰都觉得谢景行定是有自己的理由的。当务之急是找到谢景行的下落，找到谢景行之后，一切问题自然而然的就有了答案。要到哪里去找谢景行呢？定京城说大不大，可是绝对不算小，茫茫人海中要找一个躲起来的人，尤其是这个人还挺有本事，那么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苏明峰打算派人盯着荣信公主。既然荣信公主已经发现了蛛丝马迹，掌握的东西一定要比他的多。荣信公主调查什么，他只要跟在后面捡便宜就好了。苏明峰抬手召来下人，在他耳边吩咐了几句。沈妙接到沈东陵的帖子时，谢景行正在他房中喝茶。自从那一夜之后，谢景行倒是名正言顺地管起了他的事。沈妙起先十分不习惯，后来便也习以为常了。反正谢景行手眼通天，就算不告诉他，他也能自己想法子查到，到最后还不是一样的结局。谢景行扫了一眼他手中的帖子，说道， 沈东陵 大约又是在打什么主意吧，邀我去品香。品香都出来了，看来员外郎府上的底子也不错呀。沈妙怔了一下，微笑着说道，品茶品酒大约都是很中规中矩的，可是品香却不同，上好的一块香有的价值千金，烧了就没了。沈妙晓得最贵重的香是玉梨沉香，指甲小的一块就要万两黄金。曾经有一个西域商人进贡到了宫中，想求一个皇商的名号，那玉梨沉香有小孩的拳头大，十分稀罕。当时后宫中所有妃嫔都来看，沈妙也觉得很是新奇。沈妙一直以为那玉梨沉香会放在国库，毕竟是十分珍惜的东西。后来梅夫人生辰，傅修仪却将那玉梨沉香点了，博美人一笑。品香烧的是真金白银，相当于一次就烧了好多银票。沈东陵的帖子上写的是品凤嘴香，也是十分珍贵的了。员外郎家的俸禄断然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。显然沈东陵嫁的人家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富裕底子，毕竟定京城里的官员许多一品大臣也不会这样挥霍。也不知道九泉之下的沈月得知了真相后会不会气得火转过来。凤嘴香不便宜，花这么多银子定也不是为了姐妹叙叙旧而已。 算计你什么？ 谢景行挑眉问道。沈东陵可不是沈月，若真的想要算计我，我也不会轻易被他算计了去。沈东陵不蠢，我猜他让我去大约是想要筹谋什么，若是我过去了，只会让他的事情变得更顺利而已，若我不去也并不会损失太多。沈妙一笑，我只是觉得员外郎家竟然有这么多银子。沈妙说着看向谢景行，上次在刑场看见沈东陵的时候，沈妙就注意到了沈东陵的衣裳首饰都极为贵重，就算王弼再如何宠爱他，超过王家可以负担的银子也是不理智的。那么王家如何有这么多的银子呢？谢景行瞥见沈妙的眼神，很识趣地接口道， 王家是太子的人，太子私下里与贩卖私盐的盐贩子有些关系，王弼是中间人。 沈妙恍然大悟，难怪了，贩卖私盐本就是一件利益极大的生意，就算是吃点零头也足够令人眼热了，难怪王家烧得起香。这样一来，沈妙倒是有些明白沈东陵的底气从何而来。如果沈东陵嫁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官员，他必然会小心翼翼地经营。可是现在王家富得流油，王弼又在太子手下做事，沈东陵以为文惠帝扶持太子，这天下江山大业终究会在太子手中，水涨船高，王弼作为为太子办事的人，自然也是身价倍增。他是王弼的正妻，荣光无限，大约也是被一时的风光迷了眼，才会胆子也变得大起来了吧。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 沈东林不能一直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，所以看不清事实。天下大事变数这么多，谁能保证太子就一定能够继承大统？退一万步讲，就算太子继承了大统，谁能保证王弼就一直高枕无忧地在太子手下步步高升呢？狡兔死走狗烹的事情多了去了，毕竟最是无情帝王家呀。王弼是太子的人，沈妙思索着说道。沈东林突然这么做，一定和王弼有关，也就是说和太子有关。我和太子之间的关系，他想拿我的亲事做文章。沈妙看向谢景行，谢景行赞赏地看着他说道， 聪明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